更多课程完整更新，微信17362627673，谨防二手。 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来还债了啊，我们之前不是讲过一部电影吗？就是温姆·维达斯导演，这位德国导演拍的一部日本电影 Perfect Days， 完美的日子。那么那部电影呢，在国内上映的时候呢相当受欢迎。他谈的是一个好像给了大家一种理想生活的状态，一个中年男子如何摆脱了他的富裕的家庭，他的过去的一切，然后专心的去东京的涩谷区的一些厕所打扫，成为一个厕所清洁工。那么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说，哎呀，这样的生活真好啊，原来洗厕所都能够洗得这么津津有味，看他带着匠人精神，那么专注的，那么用心的来清洁厕所，使得厕所成为一个可口可人的环境啊，那真是太美好了。然后你看着这个人呢，他生活虽然非常的清贫，但是呢他听音乐看书读诗，简直是过得有滋有味啊，这样的日子难道不是很值得称羡吗？那么当然了，也有很多人会说他矫情啊等等等等，但这些我们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因为前两个礼拜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已经介绍过这部电影，可是我当时不是提过还有一部电影我觉得是可以和它相提并论的吗？那我今天就来还债，讲这一部能够跟它相提并论的电影，甚至在我的心目中在艺术成就上要超过它的电影，那就是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去年同样在去年推出的一部，在我看来是很久很久没有见过拍的那么好的美食电影的法式火锅。那今天讲这个话题啊，还挺合适的，因为正好陈英雄导演最近来了上海，那么因为他是来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的工作，他是主席。应该这些天好像有些喜欢电影的朋友可能也注意到他来的消息了吧，说不定还有人直接去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参加了他的对谈啊讲座，看到他的活动。老实讲啊，我当时我记得上次我在讲完美的日子的时候提到法式火锅这部电影，很多人是觉得很神奇的，这两部电影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一个是关于洗手间，关于厕所，一个是关于厨房，一个是关于拉萨，一个是关于吃喝，这有关系吗？这不是人体，你想想看，从嘴巴进去的东西从另一个口子出来，这不是两个极端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人的生活怎么能够离开吃喝拉萨呢？我们在现代最通俗的最土的中文里面，我们常常讲吃喝拉萨吃喝拉萨，好像这两样事儿就构成了人类生活最根本的两大支柱一样，的确也是如此。由于这两部电影，一部谈吃喝，一部谈拉萨啊，那所以他们难道不就都是一个关于我们人类日常生活或者关于最本质的你的生物性的那一个层面的生活该能够变成什么样子的电影吗？那我们知道啊，吃喝拉撒是最生物性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当我们讲日常生活不是只讲吃喝拉撒的生物层面，而是还要谈到我们生活本身有没有值得我们密切关注，认真，不要说密切，应该是认真的用眼睛开启你的五感，仔细的去体会日常生活，看看其中的味道，欣赏其中的美好，甚至珍惜我们人生还在这个世界上面过着的每一分每一秒，当然还有每一天呢。那么这个时候 一个拍拉萨也好，拍吃喝也好的电影，或者任何围绕着这些最基本最生物性的人类活动而展开的艺术创作，它恐怕都不能够只是那么处理生物层面，而是要从这个生物层面上升到某种叫做生活的东西。生物的活动跟我们所讲的生活好像是有点分别的。在我们一般的语言意义底下，我们谈前面那种生物性活动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动物性的，我们人跟一切的万物都没有分别，就是一个进行任何一个生物都会，动物都会有的饮食营养分的摄取和补充以及它的排出。那么但是当我们谈人类生活的时候，我们仿佛都感觉到这个生活本身还饱含着某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不是就是生命的意义呢？有可能，但是在这个生命意义之外，还有一些我们很难用言语讲得出来的，它的一些你仔细想想，静下来用心感受，关掉手机，停掉一切你让一两分钟就打扰你的这一切的电子媒体之后，你会感觉到生活还有一些静静流淌在时光岁月之中的一些东西，那是什么？有一位哲学家就形容那是我们生命中的散光，而那种散光就像夏夜，如果你家附近或者你去郊外，仍然保有清洁的清净的天地，仍然有清洁的河水或小溪的话，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萤火虫在夏夜飞舞，那种萤火虫的光线如此的可贵，如此的美妙，但是又是如此的微弱，只要周边的灯光稍微大一点，你就看不到它发光，它也不一定会发光了。那么那就是一种生活中的日常闪光的最佳的隐喻，对，我觉得那就是萤火虫的光线啊。扯了半天，说回来这部电影啊，那么这部电影啊上映之后啊，或者上线之后啊，很多人对他的评价，尤其在中文世界里面，就仿除了影评人专业影评人之外，好像大部分一般影迷没有感觉到这部电影有 Perfect Day 那么好看，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具有的某种的评判心态。我们今天的主流的评判心态是认为一部艺术作品它应该是更加平民性的，它应该要有批判性。批判性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谈，先讲平民性是什么意思。由于我们大部分人过的日子都不能够说是太过奢华，不能够说自己每天，你像我们做牛做马卷得这么厉害，卷到要躺平的地步，你还跟我讲一个日子过得特别讲究，吃喝特别精细，做一顿饭几个小时，吃一顿饭又几个小时，那样的生活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太过奢华，太过脱离现实。于是这时候我们就觉得，如果有部电影在歌颂的是我们最寻常的我们庶民的生活，那就应该很好。所以像日常的Perfect Day 美好的日常完美的日子这样的电影啊，它就符合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某种的心态。一个人他原来连扫厕所都扫出人生的美好，那我们这些躺平狗或者我们这些内卷狗，这日子岂不是应该也能够找到一个得到灵光一现的时刻和刹那吗？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完美的日子这种电影在题材上更打中了我们今天的集体情绪的软肋。那个软肋就是我们觉得有人把自己的姿态放低了，一部艺术电影像 Wim Wenders 这样导演把他的视角拉低到最低的地方，低到连我们这些最平常的老百姓都觉得太低的角度来讲生活的美好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电影肯定是好电影，这样的作品是人命的作品，那么尽管还是可以批判它啊。那么但是假如一部电影在拍的是一个19世纪末期的法国农村里面的一群美食家怎么样在经营美食，哇，那就离我们太遥远， 不只是时空上遥远，而且是生活的方式以及生活的格调都跟我们离得太过远了。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仅限于一些某些文艺电影或者文艺作品的爱好者的群体。坦白说，完美的日子再受好评也是在一个圈子，它始终不是很大众的产物，对不对？而在我们真正的社会主流大众当中，却出现一个相反的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就是一种在媒体上对美食题材的无穷的追求。我记得我十几年前我就写过说，那时候呢还没有《舌尖上的中国》这些我们国产的美食纪录片这么标准的这么漂亮的纪录片出来，当时呢在国际上就已经掀起一股用影像捕捉美食的潮流啊。那么那种潮流使得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美食节目，像美国以前不是有个 Food Channel 吗，就食物频道，他干脆一口气开出了两个24小时的频道，不间断的在做一些饮食节目或者一些饮食纪录片。然后很多人呢可能在家吃着麦当劳，啃着薯条，喝着可乐，然后看那样的片子呢来解馋或者来羡慕一下。那么那种感觉呢就有点像看爱情动作片一样，看 porn movie 一样。所以当时有一个名词我以前介绍过，叫做 food porn， 你看着你就觉得爽了，那就相当于我们吃着最寻常的东西，但是看着人家拍什么米其林三星美食大厨的厨房纪录片，那我也看爽了一样，那是一种色情电影的逻辑。所以那样的饮食电影、饮食纪录片、饮食节目可以说是一种饮食色情片、饮食色情电影，那叫 food porn。 那么后来呢这个东西呢逐渐在演变啊，变成全球性的。当年最有名的可能就是 David Gale 拍的那一套讲东京的寿司界的传奇人物小野次郎。那么那部纪录片我们后面好像都把它简化成叫寿司之神嘛。尽管 Jiro 上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寿司之神，他一辈子都觉得自己还是学徒，还在精进他的寿司技艺当中。但是那部电影是划时代了，用了非常漂亮的方法去呈现表面上看最简单的食品，那就是日本的寿司。从那之后呢，就全世界的影视工作者仿佛都开窍了，找到了一个崭新的角度来切入饮食。而在我们中国这边，当然就是我的老朋友陈小青，他做出来的一系列的关于食物的纪录片跟电影还有节目啊，那真的是非常精彩，大家也不需要我推荐了，对不对？好，那么但是再来呢，你还可以发现啊，在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大量的美食博主。那么首先不说大众点评上面的一些的平民庶民美食家，在小红书上面啊、抖音上面啊、Instagram 上面、Facebook 上面，这些全球各地的社交媒体都出现了很多人去展现自己吃到了什么好东西，然后都要把它拍得美美的，或者至少把自己吃东西的那个样子拍得美美的，或者自己坐在一个餐厅的桌上摆出一份非常娇美的姿态，这些都很常见。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都很受欢迎？然后受欢迎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一定有很多人追捧啊，这些博主、这些 KOL，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习惯要拍照，就是吃东西必须要拍。吃一顿饭，要是这个尤其是吃一顿好饭，这菜要是不能拍，那能叫吃吗？那不叫吃，那就只叫消耗掉而已。唯有把它拍下来，而且要拍好看了，拍好看了还要上传了，上传了还要有人看了，看了还要有人点赞了、转发了，这一顿饭才称之为完整的一顿饭。那么在这样的处理当中呢，那些食物啊，我们通常是要很讲究，要拍得非常的精准、非常的精细，然后要给很多的特写镜头，甚至用微缩的方式来拍，要拍到这个菜色的色香味仿佛都能够透过画面传达出来。然后这种拍法很讲究灯光，很讲究打灯， 打灯是特别要紧的，而且很多时候就是从上方打灯，一种非常明亮的打灯方法。那么这样的东西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也是尤其流行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一部电影，2023年去年在法国推出的这一部电影，中文叫法式火锅。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诟病这个名字的翻译，我原来也觉得这个名字好奇怪，怎么会叫法式火锅呢？其实是这样的，这部电影呢，在英文版里面呢，它的名字叫做 The Taste of Things， 事物的滋味，是东西的滋味。而在法文原版里面呢，它叫做多丁布峰的生活与激情。这个多丁布峰呢，指的就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他叫多丁布峰。而这个电影的名字是直接来自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这个电影是改编自一部小说的，这个原著小说就是瑞士的法语作家 马塞鲁夫的一部小说，这个小说的名字就叫多丁布峰的生活与激情，而这个电影在法文原名是这个。可是在这个名字之前呢，陈英雄导演曾经想过另一个电影的另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才是这部电影最原始的名字 Port au Feu。 Port au Feu 是什么呢？我等一下还会解释。那么 Port au Feu 就如果直接用中文硬译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来直译的话，那应该就是译成叫火上的锅，就是火上的锅 Port au Feu。 那么所以你译成法式火锅，说实话也没什么不对，而且甚至其实还挺好的，只要我们摆脱掉我们中国人对火锅的印象来理解这个词儿的话，那等一下我还会再讲这个词儿或者这道菜为什么这么有意思啊。好，那我们说回这部电影，在今天大家在严肃的或者文艺电影的文艺作品爱好者心目中，拍美食不是那么受欢迎，但是在主流大众社会中，美食以及关于美食的记录和影像却大受追捧的这个年头底下，这部电影的出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先说这部电影啊，他讲的他因为他根据原著小说 Marcel Roof 那本小说改编的嘛，而那个小说的故事跟这个电影的故事讲的是19世纪末期的一位法国美食家，就是这个多丁布峰，讲他跟他的厨娘，他聘请来他家做菜的这个厨师欧仁尼啊，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和故事，那当然是个爱情故事啊，而且是悲剧性的爱情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在一般意义上是个悲剧。我们先说回这个瑞士的这个小说家，今天我想除了法语世界，尤其在瑞士之外，我们还读他小说的人已经不多了。他最有名的，今天还会有人看的小说，大概就是这本《多丁布峰的生活与激情》，是一部就是围绕着美食而展开的小说。那他这个小说呢，是1924年写出来的，那离现在已经整整100年了。当年马塞尔努夫呢，他本身除了是个小说家之外，他也是个很厉害的美食作家。他曾经跟他一位老朋友，这个朋友是用一个笔名，是个法国人啊，他有个很响亮的笔名叫 Kernowski， 他跟这个 Kernowski 一起写了一部很长篇巨著啊。那这个长篇巨著今天没什么人看，但在法国美食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这个著作呢，是专门在介绍法语世界，尤其法国啊、瑞士这些地方里面的美食，各地方的菜色，各地方的乡村菜肴的食谱，同时也是个美食指南。因为他等于把法国游遍了，他们两人，然后把法国各地有什么好饭馆啊，有什么好菜啊，一一记录下来在他们的这个巨著当中。那这套书呢，被认为是后来的法国的所谓的旅行或者汽车旅行美食指南的蓝商。然后这个小说呢，原著小说啊， Marcel Roof 这个小说，他就是提献给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他这个朋友 Kernowski。 Kernowski 这个人我还可以再多补充一下，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名堂，这个名堂叫美食王子，这不是他自封的，是当时的法国媒体封的， 叫他做美食王子。那这位美食王子为什么会是个美食王子呢？不只是因为他跟 Muscle Roof 收集了这么多法国各地的菜谱，各地的美食的记录，各地的食材的介绍，也不只是因为他到处吃吃喝喝写美食评论，那是100年前的美食家开始写饮食评论，而且也因为他的这些写作可以说是启发了后来我们所知道的米其林指南。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详细跟你讲过，米其林作为一个有名的汽车轮胎的生产商，为什么会出美食指南呢？我以前应该讲过，我简单再说一下。那是因为啊，当年的米其林诞生的年代以及米其林指南诞生的年代，正好是法国人也开始流行起要开车的，坐着汽车到处跑的年代。而作为一个轮胎公司，为了要促进汽车的销量，同时也带动轮胎的销量，就鼓励法国人啊多点开车到处跑。那有什么能够吸引法国人开车到处跑呢？那当然就是旅行嘛。你绕着法国走一圈啊，从巴黎出去，去里昂一趟，那你能经过很多有趣的好地方，欣赏美景。而这里面其中一个很吸引人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对一些酒店、旅馆和餐厅的介绍，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我们今天出门旅行，除了去研究有什么景点要去之外，就要考虑是住哪、吃哪。而当时呢，这份指南呢，诞生就是为了要推动法国人到处去吃喝玩乐，然后里面就顺便介绍一下什么地方有好餐厅。逐渐的，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标准的今天世界知名的一个跨国性的美食指南。那 Karnofsky 的写作就启发了这种运动，就引导法国人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这些城镇，去别的地方去吃好的喝好的。同时呢，他还创办了，应该说是重新创办了法国国际美食家协会。那这个协会我不知道法文该怎么念啊，但是我猜也许你听过或见过，因为你没有注意到世界上有些旅馆有些餐厅啊，它的门口会挂一个圆形的盾牌的标志，这个圆盘呢上面有些勋章，有些徽文徽，像家族纹饰一样的文徽。那这个东西呢下面会写着是法国国际美食家协会，但它的法文原来的意思指的不是美食家协会，而是用炉怎么讲呢，我其实也是烤肉协会，可以这么形容。其实那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一个工会啊，在法国有400多年历史。你知道以前欧洲呢各行各业都喜欢有工会，而这个工会呢会为自己的行业行会的成员呢订立我们工种的某些标准，那么这可以说是个垄断性的同业机构。你只有加入这个机构，你才能挂上这个牌，才能证明你是这个协会里面有时候甚至是合法的执行这个行业的这种工作的成员之一。另外你的工作的内容标准也会受到这个行会的一些的规定的制约，以达到某种标准。那么法国在400多年前呢，就有一些做肉酱，比如说做屠夫的，做肉贩的，以及烤这些肉，因为当时他们吃肉可能主要就是烧烤啊，用火来煮东西嘛，对不对？那么做这些肉一开始指的就是做鹅肉，那么后面慢慢变成牛肉、猪肉、羊肉，做这些菜的人也都能够加入这个行会，有这么一个组织。但是后来这个组织其实早就散伙了，因为这些中古的行会啊早就已经不复存世，大部分都是直到1924几年的时候，这个 Karnofsky 才重新跟一群法国美食家重办这个机构。这时候他就变成一个纯粹的美食家协会了，然后呢他们就会邀请一些他们觉得很上档次能入他们法眼的餐厅和旅馆加入这个协会。而这位美食家呢，他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当时你想想看啊，能够加入这种行会在餐厅做大厨的绝大部分都是男性，这是我们生活中最奇妙的一点。在传统社会底下，负责每天一个家庭吃喝的做菜的，我管理厨房跟餐厅的家里面的饭厅的，多半都是女主人。 但是到外面吃饭，那些被人追捧、被人歌颂，你觉得应该掏钱去吃一顿的那些地方的大厨，却多半都是男性。那么所以在法国也是这样，所以长期以来这种印象就觉得女人家做菜，在家里做菜，那只是乡土小菜，不上炸大场面。可是这个 Karnowski 不一样，他特别歌颂女厨师，他认为啊，他当然还是一个，我们不能说具有进步性别观点，但是以他当年的角度来讲已经很了不起，他认为女性的主厨具有一种男性所不具备的天生的灵感和直觉，这个话本身你也可以说具有性别偏见啊。但是无论如何，他很追捧女厨师就对了。好，然后这个 Karnowski 啊，80岁生日，那时候他其实已经吃不太动了。那么当时法国有80家餐厅啊，为了要庆贺他的生日，还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在自己餐厅里面留出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上面会刻上一个铜牌，这个铜牌上面写着，就是这个桌子呢是留给 Karnowski 的桌子，一年365天都首先留给他。然后就80家餐厅在他80岁生日做了这样的一件事。那么这80家餐厅都号称是他最喜欢去的餐厅，他们都为他留好桌子，您老大什么时候来都有这个位置留给您就对了。然后呢，这个 Karnowski 当时其实已经不太去那些馆子，他吃不动了，年纪太大，实在是吃不动了，没办法了。好，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部电影啊，《法式火锅》的原著小说就是提献给这位 Karnowski 的，所以你可想而知，这部电影是关于美食。不只是他，哎，我又要再多讲一个故事，就这部小说还提献给另一个历史上在人类美食史上更有名的美食家，那就是萨瓦兰。萨瓦兰呢，其实是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一个律师，也是个贵族家庭，小贵族家庭出身的人。然后他在法国大革命到后面达到最恐怖，就每天一大堆人要排队上断头台的年代呢，他就逃亡了，跑到了美国去。那么在美国干嘛呢？在美国做了美国第一个职业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因为他小提琴拉得非常好，是专业水平，同时也在美国教授小提琴演奏。那么但是他最大的热爱不是小提琴，当然他很爱，但还不是主要的热爱的东西，也不是他从事的法律工作，而是他对美食的关注。那么后面法国相对平静下来了，罗伯斯庇尔这些人也都被干掉了，他就回到法国去。那么在法国就专注于研究美食，直到他死前，他死的时候是1826年，他死前那一年1825年，他出了一本很经典的书，这本书呢叫做《品味的生理学》，我们中文版呢翻译叫做《厨房里的哲学家》。那这是一本很奇怪的书啊，里面有一大堆的格言，又有一些短短的小文章，但大体上而言呢，这些格言有很多直到今天呢都被奉为圭高。比如说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你可能也听过，叫做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么这句话后面有越来越多种不同的变体嘛，对不对？比如说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要看他吃什么，一个人吃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反正这些话都是来自于他的。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呢提出一个主张，就是美食本身是足够能够成为一个学科的主要的题材和范围的，就主张要建立一门新的学问叫做美食学。那么自此之后，法国正好法国大革命之后，我们知道法国的餐厅是大爆发，就原来在贵族里面的那些私厨家厨的很多菜，很多做法就流落民间，很多原来服务于贵族家庭的厨师就进入到资产阶级社会里面，那么开始在都市里面各个地方开始开餐厅了。那正好在这个期间呢，萨瓦兰这本书呢就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法国人对于饮食呢，本来他们就讲究，但是从此就精益求精，甚至觉得需要给他一个理论，给他一个体系。那么说到这，这部电影里面有一段小小的对白啊， 就是这个男主角布风跟他的一群美食喜好美食的朋友啊，他们天天就聚在一起吃吃喝喝。那么有一次饭后他们聊天，就说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当时法国最有名的厨师皇帝艾斯科菲耶 Escoffier， 这个是今天直到今天学法国菜的人恐怕都还会研读他写的书啊。他是一个革命了法国美食的大厨，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厨师。那他们就说到这个厨师啊，当时啊跟一个有钱人合作要去丽兹酒店 Ritz Hotel， 这个就英国也有 Ritz Hotel， 法国也有 Ritz Hotel， 那么后面我们熟悉的 Ritz Carlton 这个酒店其实原来也跟他们有渊源了。那这个丽兹酒店里面要去当大厨了，那么他们的朋友呢，这个部分的朋友就言下呢就有点不耻的意思，觉得是他怎么跑去那种地方当厨师呢，这真不像话，有点这个意思。可是呢布风呢却不以为然，布风觉得这恰好，因为艾斯科菲耶现在去了一个最应该的最对他而言最合适的地方，他是一个开创未来的人。而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这些人可能不属于也看不见艾斯科菲耶所开创的未来，我们仍然保留的是卡雷姆的遗产。那么他认为自己是他的厨艺或者他对饮食的看法是来自卡雷姆。卡雷姆又是谁呢？卡雷姆啊，今天这期节目是不是做成一个法国美食史的节目呢？也是法国美食史上哦，这个是真的是厨师之王呢，能那么说得上，就是马里安托万卡雷姆，他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生的一个厨师。那么他最有名的事情啊，就是你知道拿破仑战争失败之后啊，垮掉了之后，那么当时欧洲列强那么就要跟法国开会商讨这个拿破仑倒台之后未来的欧洲的局势，有一个开了半年的很重要的会叫维也纳会议，你大概听过。而在这个维也纳会议里面呢，很让人惊讶的就是原来挑起战争到处搞事的这个法国居然没有受到太多的惩罚，没有达到一个丧权辱国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拿破仑的外交部长，也就拿破仑倒台之后仍然是他来主持这种外交大局，就塔列朗。这个人在国际政治史上，至少在法国政治史上，是个评价很两极化的人物。有的人觉得他是叛徒，有的人觉得他是保守分子，有的人觉得他在搞复辟，那么颠覆了革命的遗产，但也有人认为他保全了法国的主权。但无论如何，这是个手段极为高明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外交手段极其灵活的人。而他当时在这个维也纳会议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武器，很大的利器，就是这个卡雷姆。他带着这个卡雷姆，带一个厨师去开会干嘛呢？当然不是请卡雷姆去开会参加这个重新制定欧洲各国边界的会议，而是请他做菜。做菜呢，给那些打赢了我们法国的那些国家的王公贵族给他们吃，让他们吃好喝好，然后让他吃喝了半年这个维也纳会议，然后吃的大家都爽极了。那么后面就一直有人说，包括塔利亚都说卡雷姆是拯救法国的人，因为他的法国美食让各国的人都觉得，哎呀，今天这顿饭吃的太好了啊！什么？你们刚说什么？哦，这样子，行，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当然酒足饭饱之后，法国很多要求，法国很多的对自己的权益的主张也就顺利被通过了。那么这个卡雷姆开完这个会之后呢，由于欧洲各国对他的印象太深了，这些去开会的这些国王啊贵族，乃至于大家呢都很想继续欣赏他的厨艺。后面他就分别去了英国的伦敦，成为当时伦敦的英国的摄政王，也就后来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御厨。后面又被挖去了俄罗斯，成为亚历山大一世沙皇的御厨。再来呢，又去了奥地利，做了皇帝维也纳的法兰兹二世的御厨。他一个人做了三个国王的御厨啊，这是很有名的事件，所以他的名称号称叫做国王的厨师。但同时他还有个更伟大的称号，叫做厨师中的国王啊，这个我觉得厉害多。哦，对了，到最后他没再帮国王做饭，他回到了巴黎定居下来， 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主厨。那么这个人呢，做了很多在法国历史上很革命性的事情啊。因为他一直一个厨师的身份，那个时候厨师虽然已经在法国很受重视，但是地位始终不算太高。但是由于他的影响力那么大，他的名头那么响，所以他就很主动的回来，觉得要捍卫整个厨师行业的尊严。那么他呢，做了很多的他写了很多食谱，写了很多书，谈他的美食理念，谈法国菜的体系。比如说法国菜的所谓五大基础酱汁，因为法国菜跟中国菜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法国菜的灵魂之一就在于酱汁。如果你要做好一个法国菜的厨师，一定要学好怎么样做酱汁，而所有的酱汁万变不离其中，就来自所谓五大种基本酱汁。这五大种基本酱汁中有四种是由卡雷姆界定下来它的标准的。那么说到这个酱汁的重要，所以你没有注意到厨房里面，西餐的厨房里面，一般我们中文翻译做副主厨、副总厨的那个人，他的名字叫 sous chef。 sous chef 就做酱汁的厨师，而做酱汁的厨师就是厨房中第二重要的人，仅次于总厨。由此可见酱汁的地位啊。好，那么说到 chef， 我们今天在全世界中国之外大部分讲欧洲语言的地方叫厨师都叫 chef， 对不对？ chef 其实呢是来自于拉丁文，是头，老大，头的意思。比如说国家的元首、乐团的指挥都可以叫 chef。 卡雷姆是第一个在法国被叫做 chef 的厨师，也就是说 chef 这个词过去是保留给国家元首、给大机构的主管，这种才叫老大，才叫头嘛，才叫 chef。但是 chef 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主厨的代称呢？就是从卡雷姆开始。而且这个电影里面还有一幕啊，就是女主角欧仁妮啊，给一个小女孩 Pauline 展示一本书，因为这 Pauline 就说这个小女孩是新来到这个美食家他们一家里面，那么想要学厨的一个小帮厨。然后他就问这个欧仁妮，你做菜做得这么好，你这是一个艺术家，这真是艺术。那欧仁妮说，不，我告诉你什么才叫艺术。他就拿出了一本卡雷姆的一本书，然后这里面有张图片，就展示的就是厨师帽的演变。我们现在熟悉的厨师帽啊，一想到那个经典的法国厨师的形象，就他戴着一个白色的硬挺的高帽，对不对？这个帽子其实也是卡雷姆发明的。原因是过去的厨师，在他之前的厨师，法国厨师戴的帽子是种白色的棉帽，很软，像睡帽一样。以前欧洲人睡觉还要戴睡帽，因为他们不洗头，这个头上就要戴睡帽，而且要保住这个头发的形状啊。那么那个厨师帽原来就像个睡帽，软塌塌的垮在一边。但是呢，卡雷姆在里面加了硬纸片，使得这个帽子呢硬挺起来，高起来，像是平常你出门的绅士戴的礼帽一样。那么卡雷姆觉得这样子才能够更显示出厨师的尊崇的地位啊。好，那么我讲到哪去了，真是应该说电影的。好，说回电影里面啊，布丰呢跟他的朋友在聊，就说到，你看看我们处在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就这个卡雷姆去世了13年之后，这个 Escoffier 出生了，而我们正好就在这段期间，是法国两代帝王级的厨师他们中间那个阶段，也正好是法国美食演进的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而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应该是很好的，很幸福的，我们身为热爱美食的法国人活在这样的时刻简直是太完美了。好，那么你想象一下啊，一部拍摄这样的法国美食的电影，那么牵涉到这样的背景，然后19世纪的法国农村乡下，一群乡绅，这一群人呢都是有医生有律师，都是一些典型的资产阶级的男人，然后呢天天聚在一起就吃喝玩乐。那么更不要说呢，他们还吃一些犯禁忌的东西啊，比如说普乌，那么等一下我们再聊普乌是什么。然后跟着呢，他们常吃的最喜欢吃的菜就到布丰家家宴。而这个布丰呢自己并不是一个做菜很厉害的人，但他像卡雷姆 很多法国美食家，或者像我上来说的 Kernowski 一样，他是个理论家，他在写作，他写书，他写作的空间呢就在他们厨房的角落的一个桌子上，那就是他的书桌。他因为写美食，所以在厨房写作，那是恰到好处，能够记录菜谱，能够记录过程，然后研发很多想法都能够在里面，就当成一个实验室，就诞生他的新想法。而帮着他完成他的构思，他的想象的，就是这个他们家的女主厨欧仁妮。而欧仁妮呢，是他聘来的一个厨师，帮他做菜，帮他完成他的梦想，启发他的灵感。这个欧仁妮是有一对巧手，而且嗅觉味觉特别敏锐，但是日久生情，两个人呢不只是工作的伴侣，还是灵魂的伴侣，成为了一对爱侣。那么从刚刚我描述的这些元素啊，你大概能够想象为什么有些人会不喜欢这部电影了。因为今天我们看电影很多时候是要主题先行嘛，尤其在这个政治正确的年代，我的天哪，歌颂19世纪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的生活中的法国美食，脱离我们一般大众。然后呢，这里面还有典型的男尊女卑啊，厨师请女厨师来家做菜，男的呢就光说不念，那么最多帮帮手，然后全靠这个女主厨呢一天到晚伺候他吃喝饮食，早上他还在睡着觉，早上起来泡澡，然后这个女主厨就要下地里头啊采摘植物回来做早饭给他吃，然后最后还要成为他的性伴侣，然后还要嫁给他，这像话吗？对不对？就我们从各种角度都能够找到批判这部电影的腐朽落后不堪。但是为什么尽管是这样啊，这部电影在国际影评界仍然得到那么高的评价，然后得到了戛纳影展的金棕榈奖，就是去年戛纳影展的最大奖啊。这是因为啊，就要讲到这部电影有什么特色啊，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美食电影，里面包含了应该被知识分子猛烈批判的东西，结果却广受好评了。就要先讲到啊，我们看到了美食电影，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在大众社交媒体上面，美食类的题材和相关的影像是冲刺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多到一个让你看了都作呕的地步的。但是呢，这种美食电影啊，你仔细看，绝大部分的以美食或者做菜或者厨房为题材的影像里面啊，他们通常都不能够只是专注讲饮食，哪怕是一些美食纪录片，比如说小野次郎那部纪录片，还是小野次郎寿司之梦那部纪录片，他其实一边给我们看到美食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但同时还要多一点什么，就等于你拍完美的日子，你要拍一个洗厕所洗得很用心，你不能只是拍厕所，你还有多一点东西，才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一部艺术作品。那多出来的那个是什么呢？在美食为题材的电影里面，通常最核心的就是感情，人物的感情，最常见的那就是爱情。尤其好莱坞盛产这样大量的这样的电影啊，比如说一个明星主厨，无论是男是女，那么有一个很严格的职业要求，工作伦理，那么但是做的菜就是极其精细，结果最后呢丢失灵魂，人变得很冷漠啊，然后忽然之间被最简单的美食感动了，这个简单的美食可能是一个乡村小饭馆啊，或者他那个二厨做给他，然后这些人最后感动他，那些厨师最后就要跟他有感情关系啊，巴巴巴巴，就是这么下去，特别的无聊，或者说特别的平板。那么而在绝大部分这类电影里面呢，我觉得他们都有个很大的特色，就他们中间出现的那些做菜的镜头往往是炫耀型的，是炫技型的，那些做菜的过程拍得很好看，但是你看完之后，说实话，你并没有觉得那些东西太好吃，你并没有办法感觉到那个滋味。他已经很努力的想把做菜的场面拍好，很努力的想把做出来的那些成品展现得很精致很美，但你仍然不觉得他们有那么厉害那么好看。哪怕是比如说前年不是有部电影叫 Menu 吗，那是一个讽刺今天的美食潮流的电影吗，他最后就是告诉我们，再精致再华美的美食，那种潮流都是社交媒体下一堆网红追捧出来的，到最后其实都还不如一个汉堡，那才是认真的。 那么哪怕是那样的电影里面的美食你也就觉得是个奇观，你说哇好厉害哦，好好看，但你没有感觉到那种滋味在你的口腔之间，在你的鼻腔之间有味道流动，然后那种东西要吞咽下去那种感觉，你看你没有那种感觉，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在那种电影里面那些场面我都觉得只是一些动作场面，就像武打片中的动作场面一样，他最终呢还是希望给我们讲爱情，讲那个人的情感的变化，讲一个人的冷漠的心灵如何被打开或者如何被摧毁，感情才是最重要的，动作就是做菜的那个动作以及做菜的结果则是次要的。那么这是另一种爱情动作片啊，只不过我们平常讲的那种爱情动作片是爱情是一点都不重要的，动作才是主角，而在这一种美食爱情动作片里面呢，爱情最重要，动作是不重要的。但是我想说法式火锅这部电影厉害的地方在哪呢，就它的动作太重要，这真是一部歌颂美食的电影。这部电影里面的那种动作场面，就做菜的那个过程啊，简直是拍得太好了。怎么个好法呢？我由于今天这是个播客节目啊，没有办法给你从视觉的角度来逐帧逐帧解析它的画面，我建议你啊去看一个我很喜欢的我们目前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影评人，他的公众号跟他的 B 站，好像小红书也有他的账号，叫做陈小姐的15楼。那么陈小姐就有一集节目讲的就是这部电影，做了很精细的解析，我强烈推荐啊。那么就哪怕我没有镜头辅助，我在这里都还是忍不住要告诉你，所有影评人所有观众都会注意到这部电影开头是怎么开头的。开头拍的是一个几乎不间断的长达38分钟的做菜的场面，我的天哪，看人做菜做38分钟你不觉得很无聊很沉闷吗？没错，你是可以觉得很无聊很沉闷，就仿佛看完美的日子开头的20分钟在洗厕所一样。但是厉害的导演啊，他就要有办法在这么简单的事情里面把它拍得有滋有味，完全抓住你的注意力。或者你本身不是一个被今天的社交媒体电子媒体流媒体消耗掉你全部注意力的人，你应该还是能追下去的。这都是要一种把日常生活拍得极致美好，拍出里面我们不能够言传但是身在其中就能够感受到的一种具体的滋味，这部电影就做到了。这38分钟里面它的镜头的运动，它的剪接，它的光线的使用，它的声响的设计，它的场面的调度，是几乎达到了一种让你觉得大巧不工一气呵成的状态。但是懂电影的人仔细看就知道，这个场面太难太难拍了，里面充满了太多的技法，充满了太多的设计，充满了太多的安排。但是问题是他不炫耀，今天很多电影都是炫技型的，比如说有一阵子大家流行长镜头，哇，有些大导演都是长镜头很厉害，我也来弄个长镜头，恨不得整部电影一个镜头拍完，那不是不行，但是有时候已经达到了炫技的地步，就技法的华丽胜过于这个电影本身该具有的艺术视野。但是这部电影不一样，陈英雄在这里已经达到了一个我觉得他是历来拍过最好的这部电影里面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所谓的大巧不工啊，这个词在今天中文里面常常是一个被误解的很深的词，我们常常以为很粗糙很粗鄙，那么完全没有任何的功法，没有任何的计算，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那就叫做大巧不工，然后它就是浑然天成，那就是好的。一旦多了点设计，一旦多了些想法，一旦多了些技术的考量，那就已经是用心不良了，已经是层次比较低，就只是个匠的层面而不到艺的层面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大巧不工指的是你的巧妙的技术，你的技法的运用，你对他们的理会已经达到一个程度，就你这个东西做出来仿佛完全没有那些东西的留下来痕迹一样，也就是没有斧凿的痕迹，是这个意思。 而陈英雄这部电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说到这，我们来说一下陈英雄也很特别、啊、陈英雄是最近在上海的这位陈英雄，可能你也知道，他原籍是越南人，他是越南人，出生在越南1962年，但1975年的时候他12、13岁，那一年呢就是西贡解放，或者换个角度讲西贡沦陷啊，就越共正式控制了整个越南。然后他们家呢，大概是因为他们那种资产阶级家庭啊，不受待见，就必须走，走到哪呢？那么由于他们之前是法国殖民地啊，所以当时很多越南人的选择就是去法国。那更重要就是这些家庭可能一直在殖民地当中呢，是受到法语的教育，法国文化的熏陶。当时在越南，法国的殖民办法呢，是以法语为正宗的官方语言和法定语言。那么越南文当然大家用，但是你要上学啊或什么话，反好一点的学校，要受好一点的教育，那必然就是法语教育。所以他在12岁那年跟着家人就去了法国，那么可以说在法国成长。他在法国的时候呢，本来学的是哲学，但是后面看了法国伟大的导演布列逊的电影之后大受震动，觉得我也要干电影，就跑去拍电影，学电影了。那么他在1993年的时候拍出他的正式的一部长片，那叫《青木瓜之味》，当年就得到了戛纳电影节的金色影奖，这是他这部电影之前我觉得拍的最好的电影，当时真的是惊为天人，一个30出头的导演怎么能够拍出这么美妙的懂得人生况味的电影呢？而这部电影的背景是设定在越南的，那么当时他没有回越南，还没回越南拍片，所以他是在法国搭棚搭出了一个越南的一个场景出来来拍这部电影。后面接着他又拍了3部以越南为主题的电影，其中第二部就是95年的《三轮车夫》。这部电影我想中国影迷大概也都很熟了，因为他的男主角之一就是梁朝伟，在里面设演一个黑社会杀手，而这个黑社会杀手平常呢除了杀人之外主要干的就是写诗是个诗人杀手，或者杀手诗人。虽然我个人觉得这部电影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他还是拿到了95年的威尼斯的金狮奖。那一年陈英雄才33岁，你像他33岁前拿了戛纳的金色影奖，得到了这个威尼斯金狮奖，那太厉害了是不是？然后后面呢他还拍过好莱坞电影，然后十几年前呢又得到了授权，就很多那时候很多电影导演都想拍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但村上春树就授权给他拍了挪威的森林，但可惜我也觉得没有拍得太好。那么直到这一部电影彻彻底底是一个以法国主题为主题的法国电影，讲法国美食那这样的一部电影，我觉得拍的比法国人还法国，就法国人自己拍美食我觉得恐怕都没法拍成这样的一部电影。他的电影都是很诗意的电影，不太用一般的电影叙事的手法，尤其商业手法，所以他勉强要拍一些商业一点东西我觉得都没拍好。那么但是这部电影就是做到了，那是他真正陈英雄的本色，拍日常生活，把很多很炫技的东西尽量隐藏起来，但技法俱在，那么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么当然这个电影能够如此的完美的呈现啊，不脱他两位主角的演技演得太好了，那其中女主角是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朱丽叶·比诺什，男主角呢就是伯努瓦梅·马基梅尔，他演这个多丹，比诺什演的就是这个厨娘欧仁妮啊。那么这一对人说起来有意思啊，他们曾经是真实的情侣，而且还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在2003年就分手了，然后之后呢十几二十年没有再有任何的合作甚至是交集，除了是关于女儿的事儿之外。但是这回呢陈英雄导演居然想到，哎，你两个不如回来演这个爱侣吧。然后他们两个呢就我看到访问啊，比诺什也觉得没有问题，但他原来担心的是马基梅尔不愿意跟他合演这个情侣角色，但没想到他看了这个剧本之后也一口答应，然后两个人演的是特别好，就这38分钟的这个做饭的戏，其实在一边讲做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女主啊，这个厨娘欧仁妮，比诺饰演这个欧仁妮是指挥若定，就是个大将， 那是一个很繁忙的厨房做菜的景象，好几套很复杂的菜同时在制作当中，但是拍的是有条有理，这是导演的设计，然后也当然也是演员的功力，他的表情，他的身体语言，他的状态太对了。然后他这个男主角多丹在里面跟他两个人那种微妙的互动，身体间的接触，那种接触是有距离的接触，但是那种距离就是日常夫妻不会一天到晚拖着手亲来亲去的，就是那种老夫老妻的感觉，但是又有一种灵魂伴侣的往上升华的味道，也都被他们演出来，这两人演的是太好了。好，然后说回这部电影，把美食拍得这么好，把做菜的过程拍得这么漂亮，乃至于我觉得这部电影是这么过去十几二十年我看了很多美食电影了，那大部分都很俗套，都是一个模式去拍的，当然也有例外啊，比如说英国导演现在已经很少拍片的 Peter Greenaway， 他拍的那一部 The Cook, The Thief, His Wife and Her Lover， 中文叫做厨师盗贼他的太太，他是男人那个人制片，他的情人，第二个这个他是个女制片那个他，那这部电影是个很搞笑的一个很夸张很 cult 一部电影，很好看，我也强烈推荐你去看。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看过印象最深的美食电影啊，可能就是这一部。就像我刚刚讲，大部分美食电影都是爱情动作片，爱情为主，动作为次，但这部电影是动作为主，爱情也不叫为次哦，是爱情是在这个动作的充分表现中呈现出来的，它完美的结合了做菜享受美食以及在做菜和享受美食这种日常活动中滋养出来的那种爱情，是种什么样的爱情，它也把它拍出来了。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幕啊，就是开头没多久，这个欧仁妮出去菜园子采完菜回来，再准备早餐，再做一个蛋卷，一个 omelette， 然后呢多丹这时候在楼上正在泡澡，泡着澡有一个动作，他闻到了一股楼下厨房传上来的香味，然后静静的停在那里欣赏一下这个香味，然后跟着他下楼，大家一起吃早餐，家里面两个小女孩，就帮忙做菜是小女孩，有一个是这个大姐姐带来自己的小妹妹啊，今天才刚到，就是这个 Pauline， 那么带他来，那么看看适不适应厨房的生活，以后能不能在这帮忙啊？然后做菜一起吃饭，然后这个多丹呢就很欣赏这个蛋卷，这个蛋卷啊，其实你可以想象，安列蛋卷是我们天天就西方人天天吃，就等于中国过去早餐会吃油条、吃粥、白粥、吃馒头一样，这是最日常的事儿。平常我们一日三餐啊。就我们讲美食很少讲早餐，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这一点？你在大众点评上面看，有哪一家餐厅是被人捧追捧说他早餐做得好？当然有，但是它不是主流。就大部分人想到我今天要吃顿好的，不会说我今天要吃顿好早餐，想的多半是吃晚餐。早餐呢，在我们绝大部分人这里是一个每天必须要吃，但是又不会太讲究，是个再日常不过的东西。而早餐的内容也恰恰是变化最少的，你晚餐可能会想我今天想吃个什么，但早餐很多时候是想都不想就从冰箱拿出来一些东西就吃了。早餐是最寻常、最日常、最被人忽略的东西，我们天天吃的东西可能都是重复的，来去那两三样。同样的，在法国也好，在西方也好，也都是如此。比如说做个 omelette， 这是多简单的事情啊！就很多人一天到晚就是吃 omelette， 可是这部电影里面有个什么细节呢？欧仁妮做早餐给多丹，做了蛋卷，做了这个 omelette， 他应该理论上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太不陌生，他几乎天天都吃，他在泡澡的时候他居然会闻到这个香味去欣赏，他居然在欣赏每天都在吃的这个早餐飘上房间飘到楼上的这个香味。再来呢，他下楼吃饭，他对这个欧仁妮说啊，欧仁妮这个蛋卷做得真好真好吃。 你会夸赞自己家做早餐给你的这个人，说这个早餐做的真好吃吗？不会的，一般人都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就是像我刚才讲，是我们天天吃最无聊、最乏味、最没有变化、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那你怎么还会在这个店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多丹在头38分钟这个一场戏里面，他在夸赞啊，欧阳妮，你这个蛋卷做的真好吃。然后他还要煞有介事的教导这个 Pauline 新来家里面帮忙这个小女孩，很可爱，很有灵性，很有美食的天赋，这个小姑娘说吃这个蛋卷啊 Omelette 不要用叉子，要用勺子才能欣赏它的好处。那很多人我知道去看到这一步，我要补充一下，就觉得矫情，吃这个蛋卷嘛，吃个 Omelette 为什么还要用勺子不用这个叉子呢？是这样的，我们一般人中国人我们吃的这个蛋卷啊，就比如说有点像我们想想像煎饼果子那种煎蛋的卷的做法吧，那个蛋是平常是煮的很干的，是稍微干硬一些的，比较凝固的。但是在欧洲菜里面，就在法国菜里面 Omelette 这种最简单日常不过的东西呢，却是半凝固状态，它是流汁的，那种流汁的状态是最被欣赏流心的那种状态。那所以呢，你用勺子吃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汁液充分的送进口中，用叉子你就吃到的你就只吃到一半了，因为它是半凝固状态嘛，对不对？所以用勺子，那这个多丹指导新来的小姑娘用勺子来吃。好，我想说回的是，就这么简单的细节，你已经看到这部电影的很重要的主题了。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多丹他真的欣赏他的日常生活，欧仁妮是被他感激的。他这个日常生活的欣赏是达到什么程度？他喜欢美食，喜欢到我每天吃一样的早餐，我都仍然在欣赏它的香味，我都仍然要夸赞这个早饭做得好给我吃的这个人。那这个一句简单的一两句话，我们看到几件东西。第一，那种对日常生活美好的歌颂，因为早餐是最日常的东西，最日常生活的事情，不是什么大餐，不是什么食材很华丽做法很复杂的东西，你仍然欣赏它的好。第二，你对做饭给你吃的这个人，在这部电影里面就他的厨娘，我刚才不是说他们是爱侣的关系，直到最后电影最后他们才结婚。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呢，你是能够称赞，比如说这个世界上现实世界中现实社会中有很多男人早上起来吃的早饭是他妈做的，是他太太做的，但是你有什么时候你会停下来告诉自己的太太，告诉自己妈妈啊，今天这个果子真好吃，今天这馒头真好，今天这碗粥熬得真好，你有多少次会停下来发出这样的感叹呢？你通常不会，不要骗我是不是？好，但是这部电影里面这个主角会这么做，也就是说这个做法表现出他对这个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这个厨娘他的那种由衷的感激感慨，就那就是那种每天会夸赞自己太太，你长得真好看，你真漂亮，你真聪明，你真善良，或者老婆天天在夸自己老婆，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一下子全在这一幕就出现了。这就是这部电影法式火锅的最重要的核心。我们看这部电影里面其中有一幕啊，就这个多丹不是有个医生朋友吗？那这个医生朋友有一次就跟他们这群爱吃鬼老友聊天的时候就说到啊，我今天呢刚刚好去急诊帮一个孕妇接生，然后就讲到这个生下来的娃娃，然后他开始就没多久哭了之后跟着就赶紧给他喂奶，就这个母亲给他喂母乳嘛，这是他人生吃的第一口食物。我觉得这一段话也很感人哦，就对啊，人生下来马上就开始有食物了，只要这个食物就是母乳，就是在传统上就是母乳，妈妈喂孩子的这个奶汁，人是从吃开始活过来的，是我们生命中最自然不过的滋养我们生命的东西，而这一群爱吃的人他们也得到了生命的滋养，就是这部电影里面那个美好的自然的乡村的环境，以及做菜给他们这个厨娘就像他们集体的母亲一样。我知道你一定会说啊，这个太腐朽了，太封建了，是的是的，但是 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因为他拍的是个年代剧啊，就是这个年代这样的一个背景设定底下，就是那种状况，对不对？而且更重要就是这个欧仁妮在这部电影里面跟小说原著小说最大的不一样在哪，就陈英雄在这里拔高了这个欧仁妮这位厨娘的女性身份的自觉。从电影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她是这个厨房的真正的灵魂，而不是那个美食理论家多丹。然后她不去跟一群男人坐在一起吃饭，并不是因为阶级或者性别的原因排斥她，而是一群男人都想她上去一起吃饭，但是她不愿意，因为她害羞。她在自己的厨房做菜是她最自在最快乐的时刻，她就是喜欢做菜，做菜几乎是她的生命的根本意义。乃至于最电影的最后的一个对白非常感人，就是他终于跟这个多丹结婚之后啊，他问多丹，你觉得我到底是你的太太还是你的厨师？然后多丹顿了一顿，笑着对着他说，你是我的厨师。然后这个欧仁妮幸福满足的笑了。你想想看，我们一般就不合常理，我们一般会觉得啊，一个帮你家做等于做女帮佣阿姨啊，帮你做菜做了20年，你们两个发生感情，然后最后你娶了她，然后人家问你，那你现在当我是你的厨子呢还是你的老婆呢？那你当然应该说是我的老婆这才开心，但不，欧仁妮是你是厨师，你是我的厨师，她更开心。因为她的身份，她认定自己的人生的志愿、人生的理想、人生的美梦就是在一个厨师的身份中完成的。我首先是个厨师，才是你的老婆，这是我的职业。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是一个厨师，你请来的为你们家做饭的研究菜谱的厨师，然后我才是你的太太。你今天那么爱我，你娶了我，然后你最后告诉我，你首先我是你的厨师，这句话让我得到最大的尊重和满足。然后说到他们这个求婚就更不用说，我们好几次看到是多丹一直想追求欧仁妮，而且他们俩早就是情侣了，但是欧仁妮就是不愿嫁给他，最后他觉得他喜欢自己这样的身份和状态。直到最后他知道自己病重了，快要死了，来到了人生的秋天了，他才答应好我嫁给你。然后求婚的那一场戏也很经典，你可以去看啊、哦，你去看一看陈小姐15楼的分析啊，讲得很好，就那一幕戏也能够充分看出欧仁妮的主导的角色。那么说到这个秋天啊，我们知道这部电影里面也提到秋天是美食家最爱的季节，因为是一切食材最丰美，动物的脂肪最饱和，又还没进到冬天的那个状态，秋天是特别多美好的食材啊，昂贵的食材出现的时刻。所以他们两个人到中年甚至迈向晚年的时候，他们这时候结婚，他们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是欧仁妮却说他是喜欢夏天的，他希望永远留在夏天，而他死的时刻正好也就是由夏入秋的时刻，他永远活在了他的夏天。然后我们看到的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在一个人生的秋天，中年大后即将看到盛雪的来临，寒冬将至，这时候欣赏世间给我们的最美好的东西。人过中年这段时间是段美好的时刻，就跟食物当中到了秋天的美好一样。但是这个女主人公她就永远不在了，她永远的留在了夏天，就要离开了。就像最后一幕里面这个厨房360度的绕了三圈这么一个来拍，然后一直有一个铜锅在这个火炉上没有熄灭，那一锅就是这个法式火锅 pot au feu。 这个 pot au feu 所谓的法式火锅或者法国的火上锅到底是什么呢？它是最有名的法国菜之一，正因为它是最日常最家庭，法国各地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菜谱，每个地方都会有最简单最简单的家庭出乡野料理，是法国人的 comfort food， 就跟我们中国人吃面条吃粥某种家庭菜一样，是最简单不过最朴实的东西。这部电影原来叫 pot au feu， 我觉得恰到好处，就是歌颂最日常的东西的美好，哪怕是美食。美食 你要真的要很繁华吗？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场面是这样的，就有一个土耳其来的王子，当时住在法国，那么他很欣赏自己的厨师给他做的美食，他觉得自己才是美食家中的拿破仑。但他听说了这个多丹号称美食家中的拿破仑，就请多丹来自己家里面欣赏自己的大厨给自己做菜，看看谁才是美食中的拿破仑。然后这个王子啊，他的那一套美食是把这一群美食家都吃快崩溃掉了，吃了8小时都没吃完。为什么？因为他这一顿请客要表现自己的美食的功力的，这顿不知道是午饭还晚饭了，是极尽总是真的盛宴，所有好东西都堆上了，而且是没有轻重，没有秩序，没有规律，没有节奏，反正好东西都拿出来，简单讲就是土豪盛宴。这里面有个细节啊，这里面担任这个王子这个土豪盛宴的主厨的这个人，也就是这部电影的顾问，是真实中的巴黎的米其林三星大厨皮耶卡格内。皮耶卡格内是个很有趣的厨师啊，他是一个在法国美食界里面一个革命性的人物。也是我们今天不是很多人还在讲分子料理吗？尽管分子料理作为一种料理的方式好像过时了，但那个技法流程下来了，已经融入到所有的菜系当中了。但是分子料理这个东西在法国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就是这个皮耶卡内。皮耶卡内正好他本人做菜啊是很复杂的，他一道菜里面，但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我以前反正我看他一道菜里面恨不得是有5-6种小的料理去构成一道菜，非常复杂，使用特别多材料，技法很夸张。那这是有点反讽啊，由他来担任这个土豪盛宴的主厨，但他其实是这部电影的美食指导啊，美食顾问，教大家怎么做菜。然后呢你再对比一下啊，这个欧仁妮就开场38分钟他做的那一道菜是什么，我们看起来很漂亮很诱人，但你仔细想想啊，他那38分钟里面做的那些菜其实没有太多华贵的材料。它可以很好吃，看起来很好吃很厉害，好像很复杂，但其实呢是用料不复杂，可能做法很复杂的或者麻烦的一些菜，比如说香菇肉馅奶油酥盒，这个菜就是卡雷姆发明的菜，然后这个厨房做的菜都是这样的菜，但是让这群美食家呢是连连唧唧声的赞叹不已。跟那一个王子请大家吃的用上了松鸡的这些盛宴是完全两码事，天与地的对比。所以这部电影其实在歌颂某种日常中的美食，而不是那种堆料的美食，尽管当中也有一些啊，今天看来是非常邪恶的奢华美食，比如说普乌。这部电影里面其中有一幕啊，就是这群美食家去一个人那里吃饭，他们那天就一群人去吃好料了，吃什么呢？就蒲乌。蒲乌是什么？蒲乌是种小雀鸟，这种特别小，体型比麻雀还小。那这种鸟呢，在罗马以来就被欧洲人认为是种难得的美食。那么在，但是呢，就因为它太被喜爱了，后面呢被捕捉到一个程度要绝种了。所以1977年之后，欧盟就已经宣布这是个被保护动物，然后一直到了1999年的时候，法国也宣布禁止再捕再吃这个普乌。那这个普乌呢，说起来呢，它不只是种快被欧洲人吃到绝种的美食，而且是种做法特别邪恶黑暗残酷的一道菜。那怎么个残酷法呢？我觉得为了不骚扰你的这个刚刚上来的残影啊，我就不仔细去讲。但反正你看这个店里面吃那个场面是很可笑的，就一群男人要把餐巾从膝盖上拿起来遮住自己的头，把自己上半身蒙起来，然后自己埋手大嚼这个小鸟小麻雀这个小雀，然后吃的过程呢是用手去吃，不用刀叉，用手整个拿起来啃，连骨头吃的，因为骨头都烤酥脆了嘛，然后跟着那个布要蒙着自己。为什么要蒙住自己的上半身来吃这道菜呢？那是因为第一就是不要让这个香气跑掉，你要在这个布围起来的这个状态布幕之下，小小的布幕之下充分享受它的香气。第二据说就是为了不让人看到自己吃这个东西的那个样子， 因为吃这个东西的样子太丑陋了，那种嘴馋啊，那种汁液满流啊，脸啊，手啊，嘴啊，全是这个鸟的雀鸟的油脂啊，这些酱汁的油脂，那个过程不好看，不恶心，不上台面，所以要蒙起来，得这么来吃。有一次很有名的事件啊，那就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在1995年去世嘛。那么那个时候呢，法国还是准捕捉跟吃这个捕物的。那么当时呢，密特朗啊死前八天，其实这个人已经完全不行了，就行将就木了。那么还是要跟一群朋友约在一起，好好享受他生前这最后一顿大餐。那么这一顿饭他要吃什么呢？你先说他那个状态。当时啊，他坐在那个椅子上是身体挺直的，走出来的过程也很怪。那时候他其实不太动得了，是要有人把他直直的在后头，他的侍从把他立起来抬出来，抬到这个餐桌上，然后动都快动不了了，然后他还要来吃着生前最后一顿跨年宴，一顿大餐了。而密特朗这个人呢，一辈子在标榜法国美食，觉得要捍卫法国本土文化，本土文化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食，所以他生前要完成他人生最后使命，就吃这一顿。这顿饭他，你看这个人快死了，这个整个人身体都不行了，来了首先要上生蚝，来了30只生蚝，他把他干掉，他一个人吃30个生蚝，吃完之后他就昏了，因为这个消化不了嘛，消化需要力气，消化能量，他昏睡了一下，再来主菜来了，就是这个蒲屋。这个屋我再讲一次，它是一个巫术的巫，然后旁边是个鸟字旁啊，这个蒲屋，他吃这个蒲屋，然后也是按照传统用白布蒙头这么吃，吃的爽死了。然后后面他这八天，临死前八天就没再吃过东西，就再也吃不了，然后就最后就去世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事件啊。那这个蒲屋呢，因为是过去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害鸟，因为主要吃的后面也有人发现它其实也吃，不是吃虫，现在才知道它其实也吃，但它主要平常我们看到它吃植物，也就是说你到了一定时候，这个谷物丰收了，比如说麦子啊什么这些稻粒啊丰收了，它就来吃，所以是个害鸟，农夫们认为就吃它，吃它就发现它原来这么好吃，就死命的吃，最后把它吃光了。那么到现在啊，法国还有一些有名的大厨，像阿伦杜卡西一直在呼吁准许法国复活吃蒲屋，看有没有办法限量的吃，因为他们觉得这种从罗马以来的美食传统不该断绝，而且他们发现今天新一代的厨师已经没人会做这个菜，因为现在不准做，已经没人会做，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够放弃了。这个东西马上就会让我们中国人想起一种我们广东人的美食，叫做什么呢？荷花雀。荷花雀其实跟蒲屋啊基本上是同一种鸟类，当然是不一样，仔细讲是不一样，但是是同一个大族，就是都是英文讲的是 bunting， 就是乌这种鸟，它们都是一种小鸟，比麻雀体型比麻雀还小，而且很相似。荷花雀也是被我们广东农民认为是一种害鸟，也是来吃稻谷的，也那么所以大家就用网来成群的捕捉它们。那么荷花雀这玩意儿呢，也是在广东被我们中国人吃到要灭种的，现在是已经是要灭绝的一种鸟类，国家是严格保护。我小时候啊都还吃过，都还有很多饭馆把它当作上品，非常非常贵，那么来呈现这个荷花雀。到现在荷花雀呢，你要吃的话你就犯法，是黑市产品，就黑市之中是有的，是有荷花雀黑市的，还是有人违反国家禁令啊，私自捕猎这个荷花雀，但是由于它已经数量太小，所以呢，它就是加上是黑市捕捉，所以就尤其贵，但基本上快绝种。同样的，这个蒲也是一样，在欧洲还是有黑市价格，好像一小只，像巴掌一样大的一只鸟是200欧罗左右，但这一切都比不上我们在电影中最后一个镜头看到的那一锅 pot de feu。 pot de feu 是什么？我讲解释一下好了。 pot de feu 其实就是炖菜，就是一个锅子放在火上一直炖一直熬，里面放上各种的本地产的新鲜蔬菜，然后放块肉，肉多半都是牛肉，然后就是一个炖出来是个清汤牛肉锅，就这么简单，再简单不过。 而这个道菜呢，通常是分两道来吃，一来先喝汤，这个蔬菜牛肉汤清汤，这种清汤过滤的，然后第二呢再吃那块肉，而那块汤煮出来肉有点像广东人的煲汤肉啊，我们广东人是很爱吃煲汤肉的，表面上看没什么味道，就清水煮过，青菜汤煮过，但其实特别好吃的。而法国人在吃这块肉的时候呢，一般是配上这个 Dijon mustard， Dijon 就地荣这个地区的那种芥末酱，这是一个最简单最日常的东西。但这道菜在这个店里面是什么作用呢？是这样的，我刚才不是说那个王子请了布冯他们一群美食家朋友去享受或者说忍受一顿奢华盛宴吗？而回头轮到布冯要请这个王子吃饭了，那该请他吃什么呢？他决定要做这个火上锅 pot de feu。 那么美食家朋友们都非常惊讶，我的天哪，人家请你吃那些鹅肝什么，你请人家吃 pot de feu，这个太大胆了。但是他就是要表现出真正懂吃的美食家，哪怕吃这么简单乡野的家常菜都能够给你弄好让你满足，我要在这一顿饭教训你这个王子土豪，让你知道什么叫美食，美食就是最生活的滋味。而 pot de feu 这道菜啊，做起来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很多时候在一些家庭里面，这个锅啊是不停烧的，就一直炖在那，可以炖几天下去的。有的甚至我听到有些餐厅有些家庭他们做这个菜是从来不熄火。那这个不熄火该怎么炖呢？是这样的，这些菜蔬菜萝卜啊莴苣啊什么在这个锅里面炖久了，它的所有的味道精华都出来了嘛，然后把这些东西捞走，然后再重新加料，所以这面就会有一个很浓厚的这些日月炖煮出来的这些食材的精华保留在这个汤底之中，是这么来炖。这是一个永不熄灭的一道家常菜，完全是靠岁月给予它时间的味道。同样的，这部电影也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一对人啊，布冯以及欧仁妮，他们二十多年来的朝夕相处，在工作上在生活上的陪伴，就像炖这一顿锅的 pot de feu 一样。而现在欧仁妮在他的盛夏结束的时候，秋天快来的时候，他离开人世了，这个不单伤心欲绝，但是生活始终是要继续下去的，所以他们还是要去找另外一个人来继续跟他合作做菜。那么最后就终结在这里，就仿佛是这一锅的火上锅或者法式火锅，一些老的料，你的精华已经留下来了，现在这个已经没有味道的这些食材我把它拿走，但是还是要有新的继续进来，让这个味道持续下去。这不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吗？很多东西来来去去，我们生命中的很多人来来去去，但是这个日子我们欣赏的珍惜的这个日子还是一天一天一秒一秒的这么持续下去。当然在这啊，就我讲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朋友都会强调陈英雄是个越南籍的越南裔的导演，哪怕在欧洲很多人也会强调这一点，他从一个越南出生的一个越南裔的导演的身份来拍一个这么法国的电影的时候，会不会有很独特的视角，会不会有很独特的越南的东西在。在我看来这点其实没有必要过于强调啊，特别强调一些东方的元素精神进去。是的，你可以说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关注，那种耐性，那种观察好像很东方，尤其在电影之中，自从小津安二郎之后已经成为一个流派了，陈英雄自己也很受小津安二郎的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点没有必要过于强调，你就把它当成个纯粹的法国电影看是没有问题的。尽管陈英雄导演在这部电影里面也有一些很细节的不是法国式的东西，我们平常很容易忽略的，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这里面有一幕他们在炖鸡，有一个炖鸡要剥皮，法国人做这个炖鸡啊，一般做菜要炖一只鸡煮一只鸡的话，它是这个鸡煮熟了再去剥皮，煮熟了再剥皮的，但是越南人或者我们很多中国人是先剥了皮再把这个鸡拿去炖的，尤其越南人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动作呢，你在电影里面看到他们是剥鸡皮再炖，而不是炖好再剥皮，这个你可以说是越南元素吧，我大概看到的就是。那么再说回这个 pot de feu， 这个东西其实跟越南也有一丝一毫的联系哦。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讲到吃越南菜的话，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河粉，越南生牛肉河粉，对不对？粉儿，粉儿这个东西啊，作为一种标准的越南代表性的食物啊，其实就跟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所谓的代表性的美食啊，都是后来的发明一样。比如说我举一下日本，他说什么吃和牛啊、天妇罗啊，这都是很短的历史，在日本。什么拉面那是二战之后才流行的，而这个寿司是在两三百年前的江户时代，两百多年前才逐渐演变成这样。粉儿这个东西在越南是20世纪初其实才出现，至少在文献上以前没有看过说越南以前有生牛肉河粉粉儿这回事。而它为什么叫粉儿这个事情本身都有争议。这个河粉有一种讲法，就是这个粉儿其实就是来自法文的 pot de feu， 这个粉儿，这个粉儿，有一种讲法说是这个其实是从法文影响过来，才有了越南文里面的这个河粉这个粉儿。因为粉儿是什么？你想看这清汤牛肉，它是个牛肉清汤，那个汤的做法跟这个法式火锅的这种 pot de feu 的这个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它后面再加上生牛肉，它不是炖牛肉在里面，要加上生牛肉片，半生熟的牛肉片，以及加上一些像其他的料，然后再加上河粉，如此而已。所以有这样一种渊源在啊。那么说到这呢，我们就来讲讲今天我要请你听的音乐。今天我就先没空在这里跟你回应一些之前朋友留给我的留言一些问题啊。我之后下一次呢，我再找机会来一次回应各位给我的留言。我今天想在这里呢，先请你听一首歌。这首歌讲到这了，不能不放越南歌，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越南音乐很有趣啊，就整个越南文化，比如陈英雄就是个好案例。由于越南曾经被法国殖民，那么这个部分呢，受法国影响非常深，它深刻影响这个地方的那个程度，远胜于英国对他一些殖民地，比如说以前的香港的影响。那是因为法国人搞殖民了，很喜欢把自己的文化尽量强行的输入到被他殖民的地方，那么所以这些地方呢会更深受法国影响。但是这里面呢也就出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了，比如说像陈英雄这种现在是法国人，但是越南来的法国导演，同样的法国还有很多越南来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人物。例如说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哲学家，现在很多时候都被遗忘了，叫陈德草啊，也有人翻译叫陈德涛。这位越南哲学家呢，就是在法国殖民年代的时候去了法国是第一个在巴黎最有名的学校高等师范学院读书的哲学家。是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学家，也是首次试着把现象学跟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当然最后他又回到了越南，因为胡志明的革命成功，那么但是在后面呢也被清算出去，认为是边缘人士，不够正统。到了晚年他才回到了巴黎，最后死在巴黎，这是一个很特别。同时呢音乐上也是一样，越南是出过很多唱法语的歌手的，那这里面有一些呢是过去在越南的时候就唱法语歌曲，或者说唱的是越南文，但是那个音乐的风格是受法国影响。又现在又有一些人呢是在越战之后啊，就离开越南到了法国，在法国住下来，然后呢变成是在法国或者法语世界土生土长，但是是带有越南风格的这样的一种的夹杂了法式风格的这样的一些音乐，有这样的人的存在。比如说有这么一个歌手叫琼英，你在百度查的时候千万别搞错，他不是范琼英，他叫琼英啊，范琼英是另一个人。这个琼英呢是1987年在比利时的烈日出生的，那也是个比利时讲法语的地区，他就是个越南籍的一位女歌手。他小时候呢就参加电视台的比利时电视音乐节目开始出道，受到重视。然后后面呢他在2006年的时候有一首歌非常红，在法语世界很红，在越南也很红。那么越南呢在海外啊有一群海外的越南流行音乐的市场，他在那红回到越南本土啊。那么帮跟他合作的这个音乐人作曲的这个人呢是一个法国人，叫做 Marc Lavoine。 Marc Lavoine 是一个又是个演员又是个歌手啊，他曾经跟我们上次介绍过的 François Hardy 合作过，那么他就跟这个琼英合作了一首曲子，这个曲子叫做 Bonjour Vietnam， 早安越南，那么后面也有英文版本。这个早安越南呢很有意思，这个琼英其实唱这首歌的时候从来没回过越南，但是他唱这首歌就表达出一种他对他的根源，对越南的思忆，对越南的想象都集中在这首歌当中了。那么后面他当然回了越南了，也因为他在越南也相当红的一个唱爵士乐为主的一个歌手。那我们现在就请你跟我一起听这首琼英这位比利时籍的越南歌手唱的这一首法文歌曲《早安越南》。 Raconte-moi ce nom étrange et difficile à prononcer que je porte depuis que je suis née. Raconte-moi le vieil empire et le trait de mes yeux bridés qui disent mieux que moi ce que tu n'oses dire. Je ne sais de toi que des images de la guerre, un film de Coppola.Des hélicoptères en colère. Un jour, j'irai là-bas. Un jour, dire bonjour à ton âme. Un jour, j'irai là-bas. Te dire bonjour, Vietnam. Raconte-moi ma couleur, mes cheveux.Et mes petits pieds qui me portent depuis que je suis née. Raconte-moi ta maison, ta rue, raconte-moi cet inconnu, les marchés flottants et les sampans de bois. Je ne connais de mon pays que des photos de la guerre, un film de Coppola, des hélicoptères en colère. Un jourJ'irai là-bas, un jour dire bonjour à mon âme. Un jour j'irai là-bas, te dire bonjour, Vietnam. Les temples et les bouddhas de pierre pour mes pères, les femmes courbées dans les rizières pour mes mères.